乐位记第八章，上主训示梅瑟说，你领亚郎和他的儿子一同前来，带着祭衣、圣油、做赎罪祭的公牛犊、两只公绵羊和一筐无酵饼，并召集全体会众到会幕门口。梅瑟便依照上主所吩咐的做了。当会众集合在会幕门口后，梅瑟就对会众说，这是上主吩咐应做的事。梅瑟遂叫亚郎和他的儿子前来，用水洗了他们，然后给亚郎穿上长衣，束上带子，穿上无袖长袍，套上厄福德，束上厄福德带子，将厄福德系紧，再给他安上胸牌，在胸牌内放上乌灵和图明，以后将礼冠戴在他头上，在礼冠前面安上金牌及圣牌，全照上主对梅瑟所吩咐的。以后梅瑟拿了圣油，付了会幕和其中所有的一切，祝圣了这一切，又将一些油七次撒在祭坛上，又付了祭坛和祭坛的一切用具、盆和盆座，祝圣了这一切，然后把圣油倒在亚郎头上，付了他，祝圣了他。此后梅瑟叫亚郎的儿子前来，也给他们穿上长衣，束上带子，给他们缠上头巾，全照上主对梅瑟所吩咐的。随后梅瑟把做赎罪祭的公牛犊牵来，亚郎和他的儿子按手在赎罪祭的公牛犊头上，把牛宰了。梅瑟取了血，用手指抹在祭坛四周的脚上，洁净了祭坛，将剩下的血倒在祭坛脚旁，这样就祝圣了祭坛，为祭坛行了洁净礼。此后梅瑟将贴在内脏上所有的脂肪、肝叶、两肾和两肾上的脂肪放在祭坛上焚烧，牛犊的皮、肉和粪都在营外用火烧了，全照上主对梅瑟所吩咐的。此后梅瑟把做全燔祭的公绵羊牵来，亚郎和他的儿子按手在羊头上，把羊宰了。梅瑟把血洒在祭坛四周，然后把羊切成碎块，将头和碎块以及板油全焚烧，内脏和腿用水洗净。梅瑟将整个公绵羊放在祭坛上焚烧，这是全燔祭，是众愿上主的馨香火祭，全照上主对梅瑟所吩咐的。此后梅瑟将第二只公绵羊及做祝圣祭的公绵羊牵来，亚郎和他的儿子按手在羊头上，把羊宰了。梅瑟取些血抹在亚郎的右耳垂、右手拇指和右脚大指上。梅瑟又叫亚郎的儿子前来，把血也抹在他们的右耳垂、右手拇指和右脚大指上。剩下的血梅瑟都撒在祭坛的四周，随后取出脂肪、肥尾，贴在内脏上所有的脂肪、肝叶、两肾和两肾上的脂肪以及右后腿，又油放在上主面前的无酵饼筐内，取出一块无酵饼、一块油饼和一块薄饼，放在脂肪和右后腿上，将这一切放在亚郎和他的儿子们的手上，在上主前行奉献的摇礼。然后梅瑟由他们手中接过来，放在祭坛的全燔祭品上焚烧。 这是祝圣祭，是众愿上主的馨香火祭。以后梅瑟拿了牺牲的胸脯，在上主前行了奉献的摇礼，这是由祝圣祭的公绵羊中梅瑟应得的一份，有如上主对梅瑟所吩咐的。以后梅瑟拿了些圣油和祭坛上的血，撒在亚郎和他的衣服上，他的儿子和他儿子的衣服上，这样就祝圣了亚郎和他的衣服，他的儿子和他儿子的衣服。梅瑟又对亚郎和他的儿子说，你们应在会幕门口煮祭肉，也在那里吃这肉和筐内放的祝圣祭的饼，有如上主曾吩咐我的，亚郎和他的儿子应当吃。剩下的肉和饼，你们应用火烧了。七天的功夫，你们不可出会幕门口，直到你们的受职礼满齐的那一天，因为你们的受职礼是七天。照今天所做的，上主还叫照样去做，好为你们赎罪。七天七夜，你们应住在会幕门口，遵守上主的礼规，以免死亡，因为上主这样吩咐了我。凡上主借梅瑟所吩咐的事，亚郎和他的儿子都做了。